空思考，小孩又想不出答案，聚光灯照在了头上，热量激活他的脑浆，观众一多他会紧张，哎，观众一少他又会彷徨。青春舞台来了往往很多人人模狗样，偏见与傲慢了翻白放方式不像，如果所有童年回响只剩哭喊了沮丧，一个人散了甜蜜没人爱你绝望，我胡萝卜须抓住鼹鼠爬向天空，然后瞪住他，瞪住他直到手脚这段抽搐翻滚脑袋也开花，哦，胡萝卜须不够残忍颤抖了手，热泪也落下，他可以逃开吗？进退的那日他从未有过家， 需不够残忍颤抖。